总是看不透人间的一切，谁怕谁，只要放弃过去的恩怨和是非。青春虽短暂，不必伤悲，燃烧热情让世界更美。也许天很高也很黑，管它对不对，天南地北都一回。